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大家闺秀王福在陪伴苏东坡11年之后撒手西去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王福去世的时候，苏东坡已经官至6品，他的名气也正是顶峰时期。这个时候续弦要什么样的老婆找不着啊？可是苏东坡呢，却娶了一个农村姑娘王润之。这个王润之又刚好是前妻王福的堂妹。那续弦的王润之会不会成为王福的替代品呢？苏东坡对他又会有怎样的感情呢？一个是不思量、自难忘的结发娇妻，一个是温顺贤惠的乡下老婆，一个是能歌善舞、最懂心意的小妾。64年坎坷起伏的人生，三位不同性格女性的陪伴下，究竟谁才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最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苏东坡情话第二集。王福去世的时候正是苏东坡仕途的高峰期，他在京城做着官，是天子门生，大文豪欧阳修也对他倍加推崇，甚至说几十年之后，人们可能不记得我的文章，但一定会记住苏东坡的文章。这放眼望去，前途是一片光明啊。没成想心爱的夫人王福却因病去世了。就在王福去世还不满1年，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也因病去世了。宋英宗下诏抚恤，赏赐给他们家2两绢帛，朝中的高官也送来一笔笔的捐款。苏东坡谢绝了这些赏赐和馈赠，只请求皇上给他父亲一个名副其实的官职。苏洵去世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很小的，皇上答应了苏东坡的请求，追赠苏洵为光禄4城，跟苏东坡同一个等级，又特派有关部门使用朝廷的官船运送苏洵的灵柩回眉山老家安葬。这个时候王福的灵柩才跟着一块儿返回了故乡。在古代，父母去世，做儿女的可以跟朝廷请假回家守丧3年，这叫丁忧。说是3年呢，实际上这丁忧是9个月，按1年的算。这么算起来呢，3年丁忧期其实就是2年0-3个月。苏东坡护送着父亲和妻子的棺椁回家为父亲守丧。就在他丁忧的这段时间，朝廷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的宋英宗因病驾崩，他的儿子宋神宗继位， 天地间换了主人，守丧完毕之后，苏东坡接着出来做官，前妻留下了一个儿子没人照顾，自己又忙活公务，也要有人侍奉生活起居。就以苏东坡当时的声望，多少千金小姐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呢，可是苏东坡却续娶了一个20岁的农村姑娘。在古代，姑娘们一般都是12岁就能结婚了。您看王福嫁给苏东坡的时候是16岁，正当婚嫁年龄，这王润之20岁，这可相当于今天的大龄女青年了。虽然苏东坡的年龄比王润之大了十几岁，所以说这是续弦，可苏东坡也不至于娶个大龄姑娘吧。他这么选择到底是为什么呢？王润之是王福的堂妹，她打小就生活在田间地头，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可是欣赏个诗词歌赋啊，这她可就一窍不通了。苏东坡为什么会娶她为妻呢？话说回来，这王润之待字闺中20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嫁出去呢？很有可能是3年前王福病逝的时候，苏王两家就已经商定让王润之接替堂姐给苏东坡添房。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王福病危，这个世界上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两个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年幼的儿子，自己走了谁来照顾他们呢？王福就想找一个知根知底儿的，把丈夫和儿子托付给他。堂妹是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当姐姐的自然很清楚，托付给他，王福也就安心了。再者说了，咱们昨天也说过，现如今离苏东坡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快1000年了，还有姑娘口口声声的想要嫁给苏东坡呢，可见这苏东坡的魅力有多大。王润之有幸，他从小就长在苏东坡的身边，心生仰慕之情也在情理之中。就这样，农村姑娘王润之成了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这个人很善良大度，家里边有什么事儿，他都是让着苏东坡，惯着他。王福在世的时候，一直担心苏东坡口无遮拦，惹祸上身，时不常的就拿话敲的他。到了王润之这儿，他很少说这些，在他心里头，苏东坡是一家之主，作为妻子，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全心全意地相信丈夫就行了，没必要指手画脚的。而且王润之没有辜负堂姐的信任，他对苏东坡的长子视如己出，再加上自己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这三个孩子是公平对待，家庭和美，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可是天地之间换了主人，苏东坡的仕途并不得意。宋神宗上台之后，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当时苏东坡回京的路上看到了变法给百姓带来的灾害，他就上书反对，为朝廷所不容。他的老师朋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也在内，也都因为反对变法被迫离京了。这个时候的朝廷和苏东坡丁忧回乡时候的朝廷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心灰意冷之下，苏东坡请求外放，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也就是杭州地区的副长官。面对丈夫的外调，王润之没有一句埋怨，默默地跟随着苏东坡侍奉左右。那他在苏东坡心里会不会成为王福的替代品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王润之的贤淑绝对不是盲目的服从，更不是逆来顺受，说什么是什么。他的贤淑是给苏东坡更多的自由。就在苏东坡到达杭州的第三天，这天正好是腊日。在宋代呢，这腊日啊是一公休日，在这一天，皇上会赏赐官员礼物，老百姓也会有一些礼尚往来的场合要应酬。 苏东坡却在这一天逃脱了人情往来，独自跑到西湖去拜访僧人，以诗会友。他还得意地炫耀说，家里的一切事物妻子都能应对，自己才得以远离尘嚣，到这清静的山里来会见朋友。当时他们家什么情况呀？当时王润之的怀里还抱着不会走路的儿子，苏东坡的侄子在京城病故，侄儿媳妇和两个侄孙子都在他们家住着，老奶妈又上年纪了，一家上上下下十几口人全都托付给王润之了。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还能出来游山玩水，实在是王润之给他创造出来的幸福啊。王润之跟随苏东坡在地方任上换来换去，从朝廷到州郡，又从州郡回到朝廷，几起几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苏东坡刚到密州做太守的时候，正赶上天下大旱，蝗虫灾害泛滥，老百姓民不聊生。苏东坡一到任上就开始投身到救灾当中，沿着城墙捡那些老百姓丢弃的婴儿啊，跟着一块挖野菜，共同度过饥荒，还得想尽各种办法保护那些没受蝗灾的田地，一天到晚操持着，睡不了几个小时，在外头忙得焦头烂额。苏东坡心里也烦，这天他回到家里，儿子看见父亲回来了，就拽着苏东坡的衣角要好吃的。苏东坡又累又饿的，这屁股还没坐稳呢，小家伙又来烦他，心里一烦，这口气啊就略微重了点，小孩子懂什么，去去去，一边玩去。儿子没见过这架势，当时吓哭了。王润之一看苏东坡冲儿子发火了，就责怪他，小孩子不懂事倒也罢了，你怎么比他还任性呢，跟儿子发什么脾气啊。数落完之后，又马上端出一碗酒安慰他，消消气儿，孩子傻你又不傻，干嘛绷着脸跟自己过意不去啊。这是责备和怜爱双管齐下，苏东坡一肚子气儿顿时全消了，赶紧认错。这件普通的小事儿被苏东坡写进了诗里，这诗名就叫小儿。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抻小儿，老妻劝儿吃，儿吃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作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圣刘伶赋，区区为酒钱。这大圣刘伶赋，区区为酒钱说的是另一故事。近代名士刘伶是一个酒鬼，家里但凡有点钱呢，都被他拿去买酒了。为了帮他戒掉酗酒这毛病，这刘夫人就经常把酒藏起来，甚至把酒倒了，酒杯给砸了，弄得刘伶在家里只好整天说谎，编瞎话骗酒喝。苏东坡觉得，你看我老婆比刘伶的老婆强，对孩子宠爱不溺爱，对我责怪不放肆，这件小事还特意的写进诗里。您说这不正是苏东坡对王润之的赞美吗？平淡的生活里，王润之对苏东坡关爱备至，苏东坡亲切地称王润之为我的老妻，字里行间体现着这对夫妻的恩爱。然而不幸再一次降临，乌台诗案爆发了。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一些政敌就把苏东坡的诗句给曲解了，说他作诗嘲讽新法，用文字诽谤朝廷。宋神宗亲自御批，命人把苏东坡逮捕押解回京。好在苏东坡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进卿提前把这消息通知了苏东坡的弟弟，叫苏辙。这苏辙派出家人日夜兼程赶赴湖州，提前一天把这坏消息就告诉了苏东坡。王润之和苏东坡结婚十多年，他靠着勤俭持家把一切安排得非常妥当，再大的困难都能对付，可这条消息 就像天塌了一般。王润之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啊，急得手足无措的。堂堂的太守，天下名士，突然从万人景仰变成了阶下囚，这事儿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苏东坡呢倒是很镇定，他为了安慰妻子还给他讲了一故事。话说当年真宗皇帝去泰山封禅，回来的路上听说这儿有个高人名叫杨浦，这个人成天吟诗自乐，宁可受穷也不愿意出来做官。真宗皇帝听了这心里挺不高兴的，不愿意为官难道朕是昏君不成吗？把他叫来，朕要亲自审问。这杨浦就被人带到了御驾之前，真宗皇帝亲自审问，朕听说你整天跟诗人吟诗作对，今天你临行之前有没有人跟你作诗送行啊？杨浦摇了摇头，这倒没有，不过呢，临走的时候我的老婆倒是给我做了一首诗。哦，真宗皇上啊又惊又喜，没想到你夫人也会作诗啊，不妨说来给朕听听。这杨浦呢别别扭扭的不愿意回答，皇上再三追问，他这才把老婆的诗啊给说出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上听了这首诗啊给逗得咯咯直乐，也就没把杨浦强留在身边，给放回去了。讲完这故事，苏东坡跟王润之也开了一玩笑，夫人呐，你若是想救我，何不也做一首诗感动皇上呢？王润之听了不禁哑然失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拿我开玩笑呢？王润之可能不理解乌台诗案背后深刻的原因，但他知道家里苏东坡写的这些诗就是罪状，情急之下，这王润之就把能找到的诗篇一把火全给烧了，这苏东坡能原谅他吗？当御史台的人冲进来带人的时候，苏东坡正等着他们呢，衙门里的人都吓得躲起来了，反而是全城的老百姓站在街边上泪如雨下为太守送行。苏东坡被带走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已经安排好了，由王润之坐船带着离开湖州去南都投奔苏辙。当时苏东坡的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他要陪伴老父亲前往京城，王润之的两个儿子还不满十岁，儿媳妇出身大户人家，又刚生完孩子，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家里边还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奶妈需要照顾，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全家人的安危全靠王润之一个人了。事发没过几天，这船刚走到半路上，突然前边一艘大船就挡住了去路，几个人让他们把船靠岸，说是御史台的人要搜查船只，寻找苏东坡的罪证。王润之听到罪证这俩字，脑袋嗡，这船上啊正藏着苏东坡的手稿，要是被他们翻着，全家老小的命都得扔着。他强装镇定，离靠岸还有一点时间，就趁现在把手稿藏起来。他赶忙把稿子翻出来，左塞右塞找地方藏，可是啊，藏哪儿都不安全。眼看着离靠岸是越来越近了，情急之下，这王润之找来一火盆，把这稿子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种惊心动魄呀，没亲身经历，恐怕很难体会到。苏东坡到了京城，就被送进了御史台的监狱，紧接着就审讯，年龄啊、家世、籍贯、学历、经验、工作经历，通通问了一个遍。苏东坡 自打当官开始，有过两次违纪的记录。一次是在凤翔当通判的时候，因为跟上司不和，他没有出席秋季的官方礼仪，被罚红铜八斤。还有一次是在杭州，他手下人挪用了一点公款，他没上报，被罚红铜八斤。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不良记录了。苏东坡在大牢里头经历了九死一生，好在宋朝没有杀士大夫的先例，变法派也很快下台了。苏东坡在太皇太后一帮人的解救之下，终于获释出狱，被边管在黄州，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实际为流放罪人。王润之也赶到黄州与他团聚，一家人见面之后悲喜交加呀。可很快苏东坡就发现自己在湖州的手稿少了一多半，一问才知道让王润之给烧了。可是苏东坡呢，没有埋怨他，反而用调侃的语气宽慰他。由此可见苏东坡对王润之的理解和关爱了。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那点微薄的工资也没地方开去，他们一家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幸亏王润之非常节俭，他手上还有一些积蓄，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不被饿死。第二年，苏东坡通过种种关系要来了一块闲置的土地，像陶渊明那样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其实苏东坡一双文人的手哪会干什么农活啊，他老婆王润之倒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这年秋天，苏东坡又被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形势刚刚好转，第二年老妻王润之却染病去世了。苏东坡再一次陷入到了丧妻之痛啊。老妻王润之陪伴苏东坡25年，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去世的时候葬礼十分隆重，苏东坡亲自写了祭文，并且立下誓言，说自己百年之后要跟王润之合葬。王润之的灵柩就一直停放在一座寺院里，直到10年之后苏东坡去世，两个人终于合葬一处。虽然苏东坡最终选择和王润之合葬，但是他自己也说过，世上最理解他的当属王昭云。比苏东坡小20多岁的侍妾王昭云成了他晚年的红颜知己。他又是怎样成为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的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